我是你同胞中的大阿纳尼亚的儿子阿撒里亚。”托比彻对他说：“老兄，欢迎欢迎，老兄，你不要因我想知道清楚你的家族而见怪。很幸运你是我的同胞，又是出自良善尊贵的家庭。我认识大舍莫亚的两个儿子阿纳伊亚和纳腾，他们曾与我一同去过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一同朝拜过上主。虽然我们的宗族也走入歧途，他们却没有失去正道。你的兄弟们都是好人，你又是出自良好的家庭，你来得正巧。”又说：“每天我要给你一打马做报酬，又给你一切所需，完全和我的儿子一样。你同我儿一同去吧，若你们平安回来，我还要多给你报酬。”他们就如此接洽好了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我与他一同去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们平安去，也要平安回到你这里来，因为道上很太平。”托比特对他说：“老兄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他便唤他的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你去预备路上所需的一切，与你的兄弟一同去吧。孩子，愿天上的天主使你们一路平安，保护你们在那里平安，也领你们平安回到我跟前来。愿他的天使与你们同行，救助你们。”多比亚便预备路上所需要的一切，临动身时口亲了他的父母。托比特对他说：“祝你一路平安。”他的母亲亚娜哭着对托比特说：“你为什么打发孩子出去呢？他不是我们的扶手杖，常在我们面前出入吗？钱有加不上钱，宁愿失去那笔钱而使我们的儿子安全。其实上主赐予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已足够。”他对他说：“妹妹，不要挂心，我们的儿子平安去，也必平安回到我们跟前来。在他平安回到你跟前的那一天，你要亲眼看见他。妹妹，你不要挂虑，也不要为他们担心，因为良善的天使陪伴着他，他的旅途必定顺利，也必会平安回来。”于是他就止泪不哭了。